每一座城，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。欢迎你在中电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。我是酸北。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，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，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，找到北京区，选择品味133，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。另外呢，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33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，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，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。 断掉的问号，无言的拥抱，苍白的面条，少了条味道，你竟然还觉得骄傲，自以为你值得依靠。 终于是你走一点，你也都是那一套， 喵喵喵喵， 我不要 喵喵， 感觉到我眼神上套上套， 别闹， 别在我晚上画的那一条边， 放掉放掉， 心情好， 别闹， 怎么开始好， 我不是你养的猫，偶尔拍个照只为了炫耀，车都没停好，提醒我要撒娇，约个会剧情全都知道，气氛冷到爆，脸上花三条， 总是人走一点，你也都是那一套， 喵喵喵喵， 我不要 知道你不忍，感觉到我眼神上套上套， 别吵 别吵，我脸上画的那一条边，放掉放掉， 心情好， 别闹，怎么对我示好， 我不是你养的猫， 总是人走一点，你也都是那一套， 喵喵喵喵， 我不要 知道你不忍，想到想到， 别闹， 最后脸上画的那一条边，放掉放掉， 心情好， 别闹，怎么对我示好， 我不是你养的猫。 水荡荡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谁能踩在你心上？出门先看天，进门先看脸，睁一眼闭一眼，谁说以后没天堑？花开天是

是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。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，汇聚波士智达奔驰、飓风红迪、一汽大众、燕郊颐和雪佛兰、燕郊颐和别克、燕郊广汽本田、北京福田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店、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、三河涛旗汽车、八家汽车品牌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，现场购车还能抽奖，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。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，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接下来是三和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，那安全带是生命带，使用安全带可以将交通事故伤亡风险降低 40% 以上。所以呢，交警部门也是提示，驾乘汽车出行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得系好安全带，驾车带儿童出行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为儿童选用适合他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，避免怀抱儿童或者是让儿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，因为这样的话是非常危险的。好，这里是品飞一零三三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继续来听好歌。 灯光一般无法旅馆太怪异，来过很怪，眼睛张大迫不及待，爱是轮胎要过来，因为你眼睛满载为我存在，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，轻轻一次明白白白浓度一百，你的爱爱像金色淘汰赛接力赛，把不白把冠军拿下来，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，快快快快秀出爱的表白，没有不该反应在搞坏，难道你正经八百继续发呆，新朋友们来澎湃，心随风穿过 Vino Vino， 最炫的是我 Oh yes oh no， 最嗨正要经过 Oh yes oh no， 你在等什么？ 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如果可以预测结局的话，那该有多好，好比肯定会实现某件事儿、原先某个人等等。而这种等待我想谁都愿意，因为你心中有目标，努力有方向，让你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可怕的是心无所依，一味的让等待陷入迷茫与混沌当中，总将希望寄托在运气上。其实与其听天由命，不如当下奋发，始终把命运的主动权攥紧在自己的手中，你说呢？

是信仰月光。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，才不知和谐双两步。你想要吞噬他，开始追逐，他不住地址，你开始怕输。用情越刻骨，越想再迷途，爱舍不弃，你赐给幸福。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，恋人个个掩面而哭。若只是过路，别吝啬单点美丽就很相爱的人呀，若愿意共度，有一颗种子入尘土。荒野青山，荒野奔放，不肯放散，只问痴狂。天在天上，人在人旁，忙去夕阳月光。 生活当中好像很多人会感慨于自己帮助过的人不懂得知恩图报，或者是烦恼于自己帮助过的那么多人需要帮助时却没有人来帮自己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当痛苦和烦恼产生的时候，你真正需要检视的不是别人，而是自己的心。发心很重要，真正的行善呢，不是投资或者是交换，而是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心若错了，处处是烦恼；心若对了，时时自清净。你说呢？ 风吹过的下雨天，轻盈疯狂的无声，有人在谈清醒一间，还偷偷不觉。他走过了下雨天，也是轻盈的无声，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。多想再见你一面，用心去怀念。

看见简单的爱，你是否曾经注意，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，我还在傻傻的找寻，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，我知道你想说，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，你我的梦彼此都不懂，就算是当作你是糊涂爱错，分手吧，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，你我的梦彼此都不懂，就算是当作你是糊涂爱错，我们分手吧， 有时候真的特别希望有一天突然惊醒，发现自己还在学校的一节课堂上睡着了，现在经历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，然后呢桌上满是自己的口水，然后呢自己告诉同桌说做了一个好长的梦，同桌骂你白痴，叫你好好的听课，然后你看着窗外的球场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，一切还是充满希望的。可是生活本来就不是一场梦，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无法回头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酸匪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，遇到爱不懂爱，从过去到现在，直到他也离开，留我在云海徘徊，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ower,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勇敢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就算风雨覆盖我也不怕重来。像沙鸥来去天地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lane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你总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 着我的摩托车，在你缓缓的离开，考不上的好学校，可以不微笑着走，把手慢慢交给我，放下心中的困惑，一点总量把我划过，打开两种精神的我，经过老伯的家，当空间的花苞，花朵的那棵树，又何时变得渺小？是没人注意的我，我一边敲着钱，我们将会分化软弱。其实间没发觉让我带着你离开，没有了证明，没有了工序，既然从里走，我会找着你。其实这不是逃避，没人抱着你走才快乐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，游泳健身，美味中晚餐，自助火锅，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3129322、3118388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燕郊镇东柳村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，以人居环境改善为突破口，结合全村环境整治、狠抓垃圾污水处理和高渠塘疏浚清淤，全面开展乡村绿化，实现了路径、村节、景美，展现出幸福画卷。东柳村在村内种植各类花卉苗木，把冬青、海棠等观赏性树木间隔套种在村主干道两旁，科学规划提高观赏性，同时充分利用闲散场院及空闲宅基地种植树木，增加村内绿化面积，提高绿化率。为保证树苗成活率，加强苗木的后期管理，创新管理方法，该村还发动干部群众在屋旁庭院种花种草，绿化家园。在乡村公路、村主干道旁、村办公场所和公共活动场所种树、种花、种草，吸引沿街村民参与其中。村民负责苗木的后期管理与维护，做到绿化村庄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，努力实现段段有美景、户户有特色的效果，大力美化乡村。截至目前，东柳村已经采购种植海棠、丝棉木、垂柳等花卉苗木近万株，用于美丽乡村建设绿化工程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步伐，让群众共享美丽乡村建设成果。市文广电局联合段贾岭镇文体活动中心日前举办2017年第一届云飞凤舞杯蒋福山四月桃花文化节，

知道广播前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一说你为父母都做过些什么事儿。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孙伟加关注，就可以参与互动，一起来说说你为父母都做过些什么事儿。 我的眼睛叫做霓虹，我的心情叫做失落，我的愿望叫做解脱，泪叫做诉说，按耐不住叫做脆弱，呐喊喊就叫做沉默，承受不了叫做寂寞，我的现在不知所措。我的眼睛叫做迷惑，我的心情叫做失落，叫做解脱，我的眼泪叫做诉说，按耐不住叫做脆弱，那喊喊就叫做沉默，承受不了叫做寂寞，我的现在不知所措。你喜欢也会有记忆的，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，是两个三个还是很多很多，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，是一个两个三个还是很多很多，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，你喜欢的很多很多，就

心起起落落，像在跳动的火。我的黑夜比白天长，不要太早离开我。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这样过，让我一次爱得够，给你我所有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你曾经为父母做过些什么事儿。这时候看到 The World 就说，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真的没有为父母做过什么事儿，感觉好痛心，反而父母却为我操碎了心，感觉自己真的不孝，真的是自己永远长不大吗？没长大的你，那是昨天和现在的你，而明天是否你要长大呢？权力其实掌握在你自己的手心里，对吗？ 让那青春多明天。

间变成了伤害。我剪不碎旧日的动人情怀，你看不出来我的无奈。 不知道网前的你此刻是否依旧在守候电波呢？今天聊到这个话题，说一说你曾经为父母都做过些什么。这时候看到莫说，我觉得很惭愧，我真的没有对父母做什么特别的事儿，我忙着上学没有顾及到，我要向他们说声对不起。我觉得作为重要的是多抽时间陪陪父母，因为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父母就把自己的无数的时间给了我们，我们难道不该抽出那么一点点所谓的宝贵的时间去陪陪父母吗？还有就是每年定期带父母去做一个体检，因为如果有一天因为健康问题而失去父母，那么再多的一些孝心，再多的一些钱，都是拉不回父母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品飞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明天见。 我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，所以对才不说的那么绝对，是与非才不说我不